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头些日子咱们曾经说过杨乃武和小白菜的冤案，堪称是清末四大冤案之首，就是放在今天，一说起这案子都是家喻户晓。不过您有所不知啊，就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同一年，当时的老百姓还在议论着另外一桩冤案，而且这两个案子相比起来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打个比方，这俩案子都是在清末发生的，两个案子的主人公都姓杨，一个是当地举人，一个是梨园行的名角，都是在社会上引人关注的人物。再有这俩案子还有一个更雷同的地方，那就是案情本来不复杂，可审讯的过程却曲折离奇，最后由于慈禧的出面干预，还引发了一系列的戏剧性的变化。他是一代京剧大师，一次演出引来富家之女垂青，姑娘情真意切，他却为何百般拒绝？大喜之日，他为何还没有脱下礼服就沦落公堂？一段凄惨的爱情，一个起伏的人生，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杨月楼冤案》第一集。这案子就是清末四大冤案之一，杨月楼冤案。说起这个杨月楼，可能很多人呢对他不太熟悉，但说起他的儿子杨小楼，可能很多喜欢听戏的朋友啊都会觉得非常的熟。杨小楼是杨派艺术创始人，早先和梅兰芳、余叔岩这仨人并称为三贤，那可是京剧界的代表人物。咱们今天这个案子就从杨小楼的父亲杨月楼开始说起。杨月楼祖籍是安徽潜山人，据说他最早跟着父亲杨二喜来到北京，一开始啊，这爷俩在天桥这地方撂地儿。好多老人肯定都熟悉，早先天桥这地方都是穷人靠杂耍卖艺为生的比较多，杨月楼和他的父亲杨二喜为了生活就在天桥这儿投奔了戏班唱京剧。杨月楼天生一副好嗓子，虽说唱戏啊挣不了多少钱，但是可以勉强糊口度日。没过多久，杨月楼就在天桥一带唱出了名堂。那个年月不像现在啊，您要现在想在演艺圈里头混出点名堂来，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。您像时下最流行的有什么选秀，再有参加什么比赛，只要获得名次了，没准啊您就能一夜走红，哪怕是唱歌跑调呢也有出人头地的时候。可是想当年在京剧行里头，要想受到专业训练，或者说要想入行，您必须得先拜师，得有人带您， 您才能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。这杨月楼嗓音条件好，再加上天桥一带唱得比较火，就被当时号称京剧三鼎甲之一的张二奎给看上了。要说这杨月楼的命啊，还真挺不错的，好些人唱了一辈子都未必能让哪位老师给看上，杨月楼这一下啊就被张二奎给相中了。用张二奎的话说，这孩子天生祖师爷赏饭吃。您得知道，张二奎在当时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京剧老生啊，他跟同行的两位老生演员被咸丰皇帝并称为老生三杰，您就可想而知，能让这么一位先生看上他杨月楼得是多大福分。杨月楼拜在张二奎门下，跟着张二奎学习京剧里边的武生。咱都知道，在京剧里头啊，分生旦净末丑，这门类不同。最早这门类啊，全都是由男演员来表演的，而杨月楼所学习的武生就是生旦净末丑里边的生行，表演者可以扮演老生、小生、武生。对于杨月楼学习的这个角色，可以说是文武兼备。话说杨月楼跟着师傅学到了20多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是享誉京城的名角了。当时他有几出戏相当有名，就连皇宫里的慈禧都喜欢。据说当时有一本名叫《同光两朝名伶13绝》的书，这书里写的是13位最有名的京剧演员，其中就有杨月楼。这书里介绍说，杨月楼有一出戏叫《长坂坡》，杨月楼演的是赵云。就这出戏向来都是压轴大戏，只要杨月楼一登场，准来个碰头彩。戏里边的武戏场面看得观众是目不转睛，等到戏一唱完谢幕的时候，台下的掌声啊，恨不能把房上的瓦片都给掀了。您听听这场面，不比现如今国际巨星差。杨月楼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不光在北京，就连在外地的戏园子都开始邀请他去演出。同治12年春天，杨月楼随着戏班子就到了上海一家名叫金桂园的戏园子演出。杨月楼即将上演的曲目招牌早早的就挂在了戏院门口，好些个戏迷为了能够看上一眼杨月楼，恨不得头一礼拜就把票买好了。首演当天，金桂园门口灯火通明，人声鼎沸，客满的招牌虽然早就挂出来了，可还是有一帮戏迷呀，站在门口就为了能看上杨月楼一眼。当时上海的一家报社曾经用了4句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啊，金桂何如丹桂忧，佳人个个懒勾留，一般精调非偏爱，只为贪看杨月楼。这杨月楼不光戏唱得好，人长得也精神，那会儿唱武生的基本上啊都得说是帅哥一级的。来看戏的除了戏迷之外，还有一帮是痴情的女子啊，就喜欢杨月楼。正在事业巅峰的杨月楼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次普通的巡演愣是改变了他的一生。首演开始之前，3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停在了戏院门口，一个年约17、18的小伙子身手敏捷，由打头辆车上跳下来，转身一路小跑到了2辆车跟前，把这车帘子一撩，伸手扶下一个人来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名角杨月楼。就看杨月楼衣着华丽，举手投足透着明星气质，他身边大概跟了5、6个人，前前后后伺候着。戏院门口的招待一看杨月楼来了，末头赶紧往回跑，通知后台老板去。没出1分钟的功夫，金桂园的后台老板一脸讨好的就出来了，啊，给杨月楼请安，啊，杨老板您来了，来来来，您从这边走。 这后台老板一边示意，一行人就穿过人群，从侧门进后台了。杨月楼来了，好家伙，引起了戏院门口一阵的骚动啊！有些站在旁边瞧不惯的，这风凉话也就来了。你看看这架子，真够大的，有什么呀？不就是一个戏子吗？至于这么嚣张吗？这人话音刚落，旁边那人马上搭茬了：“哟，您没看出来呀？现如今这世道变了，这上海是良贱难分呐。这所谓的良贱难分呐，有可能您不太理解。现如今这社会讲究人人平等，可是早先在封建社会啊不这样。打个比方，现如今这商人有钱，社会地位也高，可放在原来从商的，您就是再有钱，别人瞧不起您。”到了清朝的时候，稍微给这商人地位往上提了提，法律规定这良民分为四种啊：军、民、商、造。这头三样好理解，军当兵的，民普通老百姓，商经商的商人。这造呢，说的可不是琴行啊，不是炒菜做饭的，干饭馆的。这造啊，当初是专门负责主盐的这么一类老百姓，而像唱戏的呀，给人家大户人家当奴才的这种人，在身份上属于贱民一类。您别看杨月楼啊唱戏出名是名角，但是唱得再好没用。那个时候还有一个词儿叫娼优，什么意思呢？娼妓和唱戏的是差不多的职业。所以啊，爱听戏的、追星的喜欢杨月楼，那些个封建思想的人打心眼里头瞧不起杨月楼。杨月楼在上海的演出连演三天，天天爆满，高朋满座。而在这些戏迷里头，有一对广东富商母女，不光是来看，而且是常常必到，没有一天不来的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天演出之前，杨月楼正在后台化妆呢。戏园子里边的暗幕陈宝生手里拿着一封信就走进来了。这暗幕呢，也是戏园子里边一个专业术语，用现代话讲呢，专门给别人找座的这人称为暗幕。这陈宝生嘴甜，这几天呢专门负责伺候杨月楼，也伺候得周到，所以杨月楼对陈宝生印象还不错。就看陈宝生走到杨月楼跟前，一脸堆笑：“杨老板，您看，自打您来了上海，把全上海的姑娘可都给迷倒了。这不，又有一个戏迷给您写了封信，这姑娘啊还特意吩咐我跟您带个话，说她特别仰慕您，希望您能抽个功夫看看这封信。”戏迷写的信呢，杨月楼不是头回收着，对于这种信，杨月楼根本不当回事儿，连个正眼都没瞧陈宝生一眼，就回了一句：“放那儿吧。”说完了接着勾脸儿。这陈宝生听完之后，手里拿着这封信呢，不光没放在桌子上，连窝都没动。杨月楼挺纳闷的，从镜子里边瞧了一眼陈宝生：“你还有事儿啊？把信放这儿吧，忙你的去。”陈宝生明细啊，我真把信放这儿，杨老板估计不看。一听杨月楼这么问，赶紧俯下身子凑在杨月楼耳朵边上小声说：“这信呢，是韦公馆的韦小姐送过来的，人家是广东巨富的千金，这几天啊天天过来捧场，您就给我一面子瞧瞧。这姑娘啊和她奶妈在外头等着听信儿呢。”瞧陈宝生那样，杨月楼扑哧一下乐了：“哼，你呀看来是收了人家好处了吧。得，既然这样，我给你一面子，我这就看看。”杨月楼撕开信呐，先没看信上写的是什么，光是满纸的蝇头小楷，不禁让杨月楼感叹了一句：“好字儿啊。”紧接着字里行间的倾慕之情，让杨月楼不得不钦佩这位韦小姐的文采。看完信之后，杨月楼又发现附在信里边的还有一张红纸。这红纸是什么呀？这红纸啊叫庚贴，年庚的庚， 言外之意就是写着生辰八字的帖子。要知道这女孩子的生辰八字啊，在那时候不能随便告诉别人。能送这种帖子原因只有一个，按照传统风俗，结婚之前都得找一算命先生给算一下，看看小两口八字合适不合适。这韦小姐如此做法，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就是暗示杨月楼，我想嫁给你。杨月楼小声吩咐陈宝生把韦小姐的奶妈王氏给带进来。没过多一会儿，这王氏由陈宝生引着进了后台。陈宝生把门带上出去了。杨月楼瞧着王氏倒也没周旋，开门见山就说了，您家小姐文笔好啊。王氏知道韦小姐的心事，再一听杨月楼如此夸奖，赶紧接话，哎，我家小姐不光是文章写得好，这人品也好，相貌更是出众。不是我吹啊，像我家小姐这样的闺女，您就是打着灯笼在上海滩找不着第二个。杨老板，您可别辜负了我家小姐的一片真心呐。听完王氏这番话，杨月楼这脸上不光是没有笑意，反而是皱起了眉头。他知道如果这位韦小姐真要是像王氏说的那么好，那她更不能接受她的这番心意了。原因只有一个，法律规定良贱两种人不能通婚。杨月楼自己什么身份她自己清楚，自打拜师学艺的头一天，日后的婚姻她就想得很清楚了，自己的社会地位，自己的身份根本没法和这位巨富之女相配。犹豫再三，杨月楼痛下决心，把那封情意绵绵的信送回了王氏手里。多谢韦小姐高看我一个戏子，我杨月楼能得到您家小姐的垂青，感激万分。不过这身份上毕竟有悬殊，我是一个戏子，尊卑有别，我和韦小姐根本不可能。即便您家小姐不在乎，可是这世俗的眼光、社会的舆论，还有这最重要的大清律法，根本不能让我们在一起。还是有劳您把这信给带回去吧。说完，杨月楼起身把房门打开，示意王氏回去传达去。王氏这会儿哪还走得动啊，眼圈一红，鼻子一酸，这眼泪下来了。她心疼韦小姐呀，知道这话要回去，这么一说，韦小姐心里肯定难过，不死心。即便她明白杨月楼所说的句句在理，可还是央隔了半天。一看杨月楼始终是这态度，只好叹了一口气，回去了。坐在台下包厢里的韦小姐，本名叫韦阿宝，一直探头等着奶妈回来。其实要说那个年代，像韦阿宝这样敢明目张胆地追求爱情，实属罕见。不过在上海这地界，自打有了租界，洋人的开放文化就开始融汇到了上海。虽然中国那些固守陈规的礼数还在盛行，可是对于像韦阿宝这样的年轻人来说，受到洋人文化的熏陶，思想开放，不讲究尊卑等级，给杨月楼写求爱信也就不是什么怪事儿了。韦阿宝坐在包厢里，可是这心早就飞到后台去了。一瞧见奶妈回来了，赶紧起身上前迎了两步。奶妈，怎么样？这杨老板怎么说的呀？王氏瞧得出来，这闺女太期待了，豆蔻年华，情窦初开，真要把杨老板的话一五一十都说了，这闺女肯定受不了。正好现在这戏开场了，锣鼓齐鸣，文武场面响了。王氏赶紧催促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赶紧看戏，咱呢回家再说。虽说是奶妈，可是打小韦阿宝就跟着王氏，王氏的心思他多少能猜出几分。瞧见奶妈迟迟不肯说出结果，韦阿宝这心里就开始敲鼓，莫非是杨老板拒绝了？ 凭借着我自己的真心、良好的家世、外带出水芙蓉般的长相，杨老板他不应该不同意呀。就在韦阿宝琢磨的时候，杨月楼出场了，就听周围一片喝彩。再看杨月楼这扮相，那是眉如墨画，睛如点漆呀，透着一股大丈夫之气。韦阿宝看的刚才那点事儿全给忘了。杨月楼自打碰上这么一档的事儿，虽说人在台上表演，可是这眼睛一直往台下扫。这么多的观众，杨月楼一眼就把韦小姐认出来了。虽然没见过面，可是王氏一直坐在韦阿宝的身边。杨月楼瞧得出来，韦小姐一直含情默默地看着他。直到散场，杨月楼都在悄悄地关注着韦阿宝。回家之后，奶妈王氏该如何传达杨月楼的心意？这段不被社会认可的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失去。